哎呀，我们不到议事厅了，到碧丽塔的书房去。今儿坐了一天觉，昏头胀脑的，我也不想见人，叫他们烧点水，烫脚洗澡，有什么吃的随便弄一点来。张宇忙答应，带着他们一行往西走，离着议事厅一箭之地，指着前头三间出檐倒栅，这就是碧君门的书房了。挨着那座是牵押房，那是刘参将的，接着那座是我的，平日不大着急开会，各在书房办事见人。雍正四周望望，整个中军大营十分整肃，东西南北四方高墙大寨，寨角都设着垛楼以备守望，每隔不远墙上还吊着一盏米黄大西瓜灯，墙下守卫的兵士佩刀持枪钉子似的站着，空旷的大操演场上还有两队兵士持灯来回巡弋，就是畅春园防卫也不过如此。他满意的点点头，也不管张廷玉，自带了高无庸便进了书房。德愣泰和张五哥便一边一个站了门前，张宇见这阵势，狐疑地看了一眼张廷玉，却没敢问，只向张廷玉一躬说道：请大人暂歇，卑职这就去安排。雍正不等张廷玉说话，在里边说道：叫张宇进来，朕见见。张廷玉听雍正说出一个朕字，笑着对唬得目瞪口呆的张宇说：你好造化，万岁爷就在里头召见你呢。张宇已是木了半边身子，半晌才说：万岁，方才进去的是万岁爷，那您？张廷玉微笑着：我是宰相，万岁爷不来，我进你这军营有什么事啊？进来吧。张宇满头满脸都是冷汗，拖着迟钝的步履跟着张廷玉进了书房。只见高无庸侧身侍立，雍正端坐在碧丽塔素常坐的虎皮交椅上，圆胖脸上两道短短的弯月眉，三角眼中漆黑的瞳仁在烛光下晶莹地闪着光，看去十分温馨柔和，只八字呲须，掩着的嘴角微微上翘，只要不笑，随时都使人感到一种冷峻的威严。雍正见他紧张的有点发呆，不禁一笑：你这么瞧朕不认识吗？你是跟着你十三爷在户部办过差的吧？朕昔年常去户部，好像见过你嘛。你是武将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该洒脱些的。张宇这才从惊怔中清醒过来，忙解了佩刀放在一边，扑的打下马蹄袖，行三跪九叩大礼： 奴才真是瞎了眼，其实早该认出主子的，不但户部提升参将也引荐过，主子去年来丰台阅兵远远也见过。回主子话，奴才是康熙四十五年在古北口穿的号褂子，是十三爷的亲兵，户部差事办砸了，十三爷提拔奴才到这营里当千总，去年晋升的参将。 雍正点了点头：哦，也是老军务了，这里十三弟门下的军官不少吧？几句话问过，张宇已松泛了一些，忙磕头道： 回主子话，原先大营游击以上军官多一半是十三爷安置的，去年换了碧君门，十三爷来说树挪死人挪活，都挤在一处不好，有的生，有的调外任武官，如今还有二十几个。十三爷如今是亲王，除了会议，如今难得一见的。 雍正笑着转脸对张廷玉说：“以亲王细心呐，朕其实从来不虑这些。国家多几个允祥这样的贤王，省却朕多少心呐。”张廷玉心里佩服允祥天资聪颖，韬晦有术，口里却答道：“十三爷曾和我说起过这事儿，军队乃朝廷社稷干城，无论王大臣不得擅自拥兵，这是规矩，也要为后世立个制度。奴才曾奏过圣上了。其余外省军营将佐也有不少调动的，都从五科应试中补入军官，也都有奏章，圣上亲批嘉谕的。”“哈哈哈哈，罢了罢了，谁和你论政治呢？朕看这个张宇很小事，既然有缘见朕，就是他的福。就这里给他补个二等虾，明儿个你下文牒就是了。”张廷玉忙躬身称是，又对张宇说道：“还不赶快谢恩。”张宇已是听呆了，听张廷玉提醒才恍然而悟，头重重地磕了三下，颤声说道：“ 奴才谢恩。” 张廷玉拿出领侍卫内大臣的身份，冷峻地吩咐道：“今晚你就伺候皇上，叫人先弄点点心送来，你悄悄找几个妥当的人去召吉亲王来见驾，在预备膳食，请主子进膳，明白吗？”张宇未及答话，雍正笑道：“哈哈，一会儿碧丽塔就回来了，允祥既病着，就不用惊动他了，左右只是一夜，明儿朕就回去了。”“不行啊，主子。”张廷玉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，转脸又对张宇说：“今儿晚这里就是行宫，出丁点差错都是你的责任。现在去传怡亲王，只要能动的他会来的，其余的人不要惊动，碧丽塔回来叫他也来试驾，去吧。”张宇去了，雍正和张廷玉一坐一立，一时谁也没有说话。雍正仰在椅子上静坐养神，半晌才说：“恒臣呐，难为你这心了，不过你也忒细心的了，朕看一切如常嘛。”张廷玉默然良久，见人端着点心上来，亲口尝了一个，双手将盘子放在雍正面前：“小心没过誉的，臣心里不安呐，总觉得像有点事儿似的。晋重耳流亡十九年，身边将相俱全，咱们君臣可比不了他，此刻进大营，臣心里才稍稍安宁一点。”雍正呵呵一笑，点着张廷玉说：“你这个人呐。”下头的话就没说出来，说话间张宇已经学会了，命人将一桌饭菜抬进书房，张罗着请雍正做了进膳，便退出书房和德楞泰二人一处站班伺候。待高无庸一一尝了饭菜，雍正便命张廷玉陪席入座共餐。吃过饭，雍正要来清言，刚擦牙洗漱毕，便听见院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直到书房门口才停下。张廷玉隔窗一望，笑着回头对雍正道：“哈哈哈，好了，怡亲王来了。”言犹未毕，便听门外允祥朗声说道：“臣弟允祥，恭叩万岁，金安。”雍正一听这熟稔的声音，手按仪柄几乎要站起来，却又松弛地坐了回去，徐徐说道：“老十三吗？进来吧。”“ 扎。” 允祥答应一声，挑帘进来。 他带着石青片垣二层织玉草朝冠，金龙二层顶着，颤巍巍试着十颗东珠，石青色四团五爪形龙补符，罩着金黄色片金圆紫貂朝服，上头还披着端罩，浑身鲜亮，动一动灿光耀目，显得气宇轩昂，英风自流。只是脸色苍白，泛着潮红，略带了点病容。他略略端详了雍正一眼，便跪下行三跪九叩大礼：“万岁爷，瞧着您气色还好，怎么经理就留言在河南赶了石器呢？这么多天断了音信，差点急死了臣弟。”雍正听他嘶哑声音中竟带着哽咽，心里不由一热，溢着感情，淡淡的笑道：“起来坐着说话吧，这热的天儿穿这么齐整做什么？仍旧只是每日咳吗？朕赐你的冰片和银耳、川芎这些药用了如何呀？”允祥起身一躬谢了恩，除了补符和端罩，递给高无庸，斜牵着身子坐了张廷玉的对面，轻咳一声：“臣弟这点子犬马之机，着实叫主子惦记着了。太医们不中用，有的说是痰症，有的说是伤风，虽不要紧，时好时不好的，总也不很痊愈。臣用了主子赐的药，倒觉得好些了，只有时胡思乱想，要是牢记拼命十三郎也就无命可拼了。这十几天里头不见主子音信，心里头更是焦热滚烫，越发不好，就一住清饭寺，一来给主子祈福，二来听听晨钟暮鼓，也略能静静心。”他说着又笑又拭泪，看得出心里极度的不安和激动，只是硬挺着精神不肯宣泄。雍正见他这样恋恩忠诚，也自感动，却笑道：“你都想了些什么呀？这么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吗？太医院把你的脉案都奏得朕出，其实只是经络不通，脾弱胃热，不打紧的。朕已经下诏叫巫先生来京，他的医道通幽入微，请他给你也瞧瞧，徐徐调治，自然慢慢就好了。”说罢便吃菜。张廷玉好容易找到话缝，忙对面一揖：“十三爷，京师行刑可如常啊？您方才说有流言说主子在河南病了，是民间流传还是官场流言呢？”这时他坐得很近，仔细看允祥，见允祥眼圈青暗，额头上苍白的毫无血色，这才知道他病得不轻。允祥用手帕捂着嘴，猛烈咳嗽两声，把手帕子掖在袖子里：“哎，这是十天头里，我一进清饭寺第二日的话，主子在武治冒雨巡视河宫，偶感风寒，已经全好。这是廷记谕旨里说过的了，上书房和六部都知道。翰林院那起子试讲编修仍在传言，我当即移文连亲王，又告诉隆科多，令他彻查这事儿，至今也没个回音。京师别的异样事倒也没发现，礼部等办交营年羹尧大将军的遗著我也都看过了，觉得似乎见礼了些，我退回去让他们斟酌。昨个八哥隆科多和马奇到清饭寺瞧我，说皇上御驾由安徽水路回京，一切如常，方才听皇上已经到了丰台大营，真叫我吃了一惊，这里离畅春园这么近，怎么住到兵营里了？”雍正意味深长的一笑：“ 我们君臣白龙鱼符悄然返京，自然要小心着点儿。你病着，有人蒙哄你，你晓得吗？张廷玉不等允祥答话，紧盯着又问了一句：你说畅春园，畅春园比这里官房的更好吗？允祥吃了一惊，仿佛看陌生人似的，瞟了张廷玉一眼。这里当然比畅春园安全。主子说有人蒙哄臣弟，谁呀？雍正摇了摇头，不知道。张廷玉说：即使他们和你一样，也与皇上断了音信，你是负责京畿防务的议政亲王，他们理应和你会商，打探我们君臣的行止，布置驻避官房这些事宜，怎么探病时一声不吭啊？还要造假话？雍正笑了：恒臣呐，朕看你是虑得太多了，他们怕允祥着急上火，这些话怎么好跟一个病人说呢？允祥默默注视着灯烛，瞳仁中闪着阴狠的光，良久才说：朝中有奸臣，这是明摆着的，主子心里也是雪亮。他话音虽然不高，却带着铮铮金石之音，听得旁边站着的高无庸竟打了一个冷噤。允祥皱眉思量着说：不过马奇和舅舅该和我说实话的呀。正说着，张宇进来禀道：毕军们进来了，我没敢告知皇上在这里，只说王爷和张中堂在这里说话，不知皇上见他不见。允祥不待雍正说话，已是站起身来，精神一抖，已完全不像一个病人，大步跨到门前，一脚踩着门槛儿，大声招呼：碧丽塔吗？过来，卑职在。碧丽塔快步走了过来，一个尖打了下去：奴才给十三爷请安。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允祥咬着牙笑道：你主子的主子在里头呢，你们今日会议的什么呀？碧丽塔愕然的看了允祥一眼：主子的主子，除了皇上再没第二个人呢。但今日会议，隆科多还说皇上在山东，怎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大营里呢？怔了一下，碧丽塔忙回道：正是我要寻十三爷诉说诉说呢，又听说爷病得重，不敢去惊动，这个丰台提督我做不下去了，今儿和龙大人已经撕破面皮，龙大人说我恃宠傲上，今夜就拜本请旨要革我的顶戴，我说不用革，我今晚也写本辞了这官，省得一天到晚穿小鞋生窝囊气。允祥正要细问，里头雍正听得清爽：老十三，叫碧丽塔进来说话。碧丽塔忙解了佩刀，丢了阶前，待高无庸挑起帘子，哈腰进了行礼，伏地叩头。雍正多着茶，慢吞吞地说：你要冠纱帽，你是奉旨特检的提督，直隶京畿70,000人马归你节制，有什么委屈处啊？你是老军务啦，跟着圣祖爷西征过的人吧，什么世面没见过呀？怎么生出这种小性来呀？碧丽塔咽了一口唾沫，叩头回道： 回主子话，不是奴才使小性，隆中堂真的太过分了，连着3天会议，先说的年大将军凯旋班师回朝，叫奴才的兵腾出3000人驻防，这是第一军国要务，也还罢了。昨日会议又说要把提督中军行辕腾出来，这里让给年大将军，奴才当时就顶了回去，

家听了毕丽塔的话，张五哥、高无庸他们先还怔怔的听，至此不禁一愣，寻思半日才想到，必是这位邱八爷听别人把吹毛求疵误读成吹毛求笔，由笔而逼，一悟到底，不禁掩口葫芦一笑。雍正嘴角闪过一丝笑意，随即敛住了，只是沉吟不语。张廷玉一直皱着眉头听，心中疑云越来越重，竟没听见这个口误。丰台驻军马步兵齐备，还管着一个水师，是北京防务的支柱。隆科多放着允祥不请示，却和允嗣胡乱摆布，是不懂还是另有居心呢？雍正给张廷玉看过甘陕巡抚将军的密折，风闻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年幕中活动，这次3000军马入京，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动作起来，自己又该如何处置呢？张廷玉正自紧张的思索，允祥在一旁咳嗽一声， 各是各的差事，各有各的范围，不能乱。年大将军征讨有功，这次回来扣缺严礼，典仪应该由礼部安排，典仪过后军马不能住城里，还是要在郊外驻守待命。丰台大营中军不管移不移，指挥不能乱。毕丽塔，你是我使老了的人，不管病不病，这些事儿你该回我，由我去和他们打铁，你就好张口犯粗吗？哎， 雍正望着窗格子，嘴角带着一丝的冷笑，怡亲王说的是，你有两条错，不该骂年羹尧，大事不回禀你13爷，记在这里说了，朕恕你，好生办差，明儿5时朕回畅春园再理会这些事，丰台大营一步也不能挪，马骑是做什么吃的？这样的药物似乎他在局外吗？允祥见数了个马骑，忙陪笑道， 主子，马骑主持的政务，一天看7-8万言的折子，还要把劫掠转到皇上行在，又要接见外官，上次见面他瘦了一圈，盆儿烂了说盆儿，罐儿烂了说罐儿。 雍正脸上毫无表情，一摆手， 跪安吧。 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并不过分，自从雍正离开开封，安徽巡抚久久等不到豫州东巡的信息，怕担不起干系，径自向上书房递了密旨，圣宗不降。连亲王一得到此讯，立即称病，寸步不出王府，把所有政务都推给了上书房大臣马齐，严令对允祥和马齐封锁消息，理由却光明正大，马齐太忙，允祥有病，不能用这些无根无梢的谣言干扰他们，而允嗣自己也病着，不能料理军国重务，便由隆科多将雍正与朝廷失去联系的事知会留守北京的皇三子弘时。弘时是个空筒子阿哥，并没有兵权，但他也仔细忖量了一下，最好雍正在黄河周陈人允，宝亲王在外，自己又是年长皇子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既然自己位居中央，子承父业，登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，到时候手握玉玺，口含天线，无论丰台大营还是西北锐剑营， 都只能俯首称臣，因此他倒不忙着拉兵权，先令人到遵化传谕，对十四阿哥从严看守，跬步不得擅自出陵寝，又传令年羹尧圣驾尚未归京慢慢走，以备交迎大礼，好阻滞弘历提前入京，发600里加紧文书，令田文静派人着实探清皇上豫州现在何处。待到田文静的急报文书到京，他才知道雍正的船并没有翻，只是困在鹿邑一带河道上，洛阳水师护驾的700余名官兵全部都冲了纤夫，一天走不上20里地。接到这一消息，红石心里一半热一半凉，紧张兴奋中又带着恐惧惊骇。吴北口阅兵是弘历带天子巡行，山东镇粮是弘历带天子筹办，迎年羹尧入京仍是弘历带天子亲行，送康熙皇帝灵柩去遵化还是弘历带天子扶柩，就是平日弘历挂名在上书房学习，学什么呀？还不是统御全局的能力吗？就连分做肉这些小事，红石也都掰开了揉碎了重新捏弄，结论都是十分简单和冷酷。无论德才能识还是胜券，自己万无登龙继位之望。如今他不在京，雍正又困在外，错过这个机会，后世十笔如钩，准会说自己是个庸儒无能的傻蛋。若真的动手，又怕八皇叔趁火打劫，学永乐皇帝夺职自为，更怕万一控不住局面，雍正平安回京追究起来，自己可真就是折戟沉沙，万劫不复了。在床上折腾了几夜，想来想去，红石想定了隆科多这个人，既是先帝托孤遗臣，又是现今上书房大臣中兵权最重的。隆科多和连亲王明来暗往，他知之甚然，利用一下有何不可呢？因便令人传请隆科多来府议事。掌灯时分，隆科多从东华门退职出来，应邀来到三贝勒府。红石、红利和红昼兄弟三人原都在雍和宫居处读书，雍正即位各自建衙开府，都是新造的宅邸，坐落在离东华门不远的朝阳门内，一室三座贝勒府规制统一，按年尺由北向南坐西朝东排列，都是雕瓮斗拱翘翅飞檐的歇山式构架，单恶一心十分壮观。内里有些房舍尚未修整好，因此三府都没有把花园建起。隆科多的大轿一落，门上人立刻禀了，便见红石一身便装，穿一件月白凝绸袍，上身套着香翠边玫瑰紫套扣背心，步履轻盈的迎出来，当门一揖：“舅爷辛苦，刚刚下职了吧？”“ 哎呀，什么值不值的，如今并没有忙事。” 隆科多翘着八字须笑道：“ 曹寅的儿子曹府来京，八爷见了见，又到畅春园见了马齐，马齐说等十三爷病好些儿再说他的事，他就又求见我，说了好一阵子话，又留他吃了饭这才过来。” 一头说一头随着红石进来，红石前头引路，一手摇扇，一手将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向脑后一甩，顺便挑了帘子说道：“舅爷请。曹府是抄家撤差的人了， 能有什么事啊？还不是告穷？上回见我穿的叫花子似的，一头哭一头说，我都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。不就缺钱吗？我送了他200两，撩补无米之炊吧。说着请隆科多坐了，便命上茶。隆科多环视了一眼坐了，端起杯子用碗盖拨着扶茶。 前儿到五爷府去看了看，他那书房里里外外挂的都是鸟笼子，四爷是读不完的书，营挺激动的，进去连个坐处都没有，倒是三爷清雅得很，炉瓶鼎符狼牙插架呀，琴棋书画俱全。敢问一声，什么风吹得我这老舅来了？ 红石警惕地看了隆科多一眼，他从没见过隆科多这样诙谐的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略一怔，红石微微一笑，潇洒地将袍角一摆，翘起二郎腿，轻轻摇着一把香妃竹子扇，一副龙子凤尊派头。 当然是公事喽，八叔十三叔都病了，马奇在畅春园忙政务，见人读折子，一天没两三个时辰好睡。五弟那个身子骨你又晓得，只有人伺候，不能伺候人的。我虽名上是个做道的黄阿哥，其实平日也不大管事儿，有一份奈何我也不想管。但从公的一头说，我是留守皇子，负有全责；从私的一头说，阿玛在外颠沛辛苦，也着实惦记思念着。所以请舅爷来打问一下，皇上此刻到底在哪里，几时回京呢？迎驾还有驻跸官房的事，上书房有些什么安排？我是做到皇子，不能不问一声，心里有数。皇上那性子你也晓得，脑上来六亲不认，回来见面一问三不知，我算怎么一回事呢？ 他开门见山，问得堂堂正正，原打算用皇子不得擅自干政顶一下的隆科多，不禁默然，略一怔。隆科多爽朗的一笑：“ 三爷，底报日日都给您的，皇上銮驾，已经从泰安启程回来。八爷和我忖度着，这三五日必定就回来了。”这几日没有朱批谕旨，一是皇上身子或者略有不爽，二则圣驾也就回来了，不必来来往往传递公文，这也是有的。其实啊，您不叫我也得过来回一声，原来畅春原住的是善普营，三个月一轮换是死规矩，已经到了日子，换是不换呢？善捕营管带和我不相同属，由他自己调配呢，又有点心里不托底。还有，年羹尧带着3000兵马回京延礼，住在哪里为宜，也要未雨绸缪，这都是有野战功勋的，总不好住野地帐篷吧。 说着身子一仰，眯缝着眼瞧着这位小白脸黄阿哥，烛影下却看不出什么眼神。红石似笑不笑的看看这位身份显赫的皇帝舅舅，夹了一口茶：“您说呢，老舅爷？这些事儿我不太懂，八叔和您老成谋国，必定已经有了安排了吧？”说罢径自起身，摇着扇子徐徐踱步。隆科多似乎觉得意外，瞟了红石一眼，他出这些题目原想难一难这个黄阿哥，没想到 被红石轻飘飘一句话原封不动的就被砸了回来。连亲王明说自己是三爷打，但叔侄之间联手到底有多深的瓜葛，允嗣没说，他也不敢问。今晚来汤水才晓得，这个风度翩翩白净面皮的皇阿哥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容易对付，若论起滑头似乎还在允嗣之上。正想着，红石隔窗眺望着外边漆黑的夜色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： 舅爷别犯嘀咕，恕我直言， 八叔是宝刀已老，不堪再封沙场了。当年与父皇、太子、大千岁那些个过节都可以接过去了。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，虽是好诗，西乎是把晨光说长了些，应该是各领风骚十几年。他倏然回身，目光抖得亮了那么一闪。 是吗，老舅爷？隆科多看着他寒淋淋的眼神，心里不禁一紧，但他毕竟老于世故，很快镇静下来。 我不大明白你的话呀。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们心思都一样，要让老爷子平安返都嘛，所以畅春园警卫要换一换，由步军统领衙门暂时管起来，年羹尧的兵不能住野外，丰台提督的行辕要让出来，这些不是您和八叔他们商量好了的吗？怎么还要来问我呢？ 这 隆科多大吃了一惊，这是昨夜在连亲王府，允嗣、王洪旭、阿灵阿和他密商一夜的造乱计划，控制畅春园，大乱丰台大营指挥体系，断掉雍正归路。连亲王严令对红石红昼小心提防，不要让他们知道。刚刚六个时辰过去，红石就了如指掌，这简直太可怕了。隆科多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苍白。红石阴笑着坐了，若无其事地吃了一口茶。没有什么嘛，这都是为皇阿玛的安全，该怎么做你放心去做，就是各领风骚心中的有数，不要乱了章法。他口气一转，又变得温和爽朗。我毕竟是做道皇阿哥，既要为皇上负责，也要为天下社稷进程。至于自己怎样，那就用着《出师表》里的话：“成败立顿，非臣之所能逆睹的。”说罢，纵声大笑。把皇上赏我的那柄如意取来，给舅爷带回去。雍正到丰台大营的第二日清晨，一乘绿泥大官轿，照例在畅春园道厦门前的双闸口落下。马骑一哈腰从大轿中出来，仿佛要驱散浑身的疲倦似的，挺了一下身子。只是在这座庄严神圣的地方，即便是他上书房宰府大臣，也不敢放肆的伸胳膊撂腿的打哈欠。他仰手望天，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，因见垂着皂须的仪门旁已有十几名官员等着自己接见，无声叹息一声，一摆手便进了仪门，却见是鄂伦岱当值，便住了脚，招手叫过来：“八爷和隆中堂那边有转过来的黄匣子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八爷身子还不见好， 隆中堂预备着接驾回京的事，说今儿钱赏过畅春园来和马中堂议事。他脸色白中透青，看来夜里也没睡好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马奇原本要走，听见接驾又站住了。隆中堂没说别的，皇上御驾到了哪里了？ 鄂伦带身子一躬， 皇上御驾到了哪里，隆中堂没说，我也没敢问，只说畅春园的护卫到了轮换的时候了，要换一换，别的没说。 马奇偏着头想了想， 就到了时候，前后错个三五天，打什么的紧呢？你传话叫外头进夜的大人们都到露华楼等候说话。 说着便沿蔷薇花洞甬道以里向西，过了十八行省，后见官谢廊房，便是雍正在畅春园署处办事的淡宁居。 马奇相公一衣，学身向北，一溪海子里新河浓绿，岸边河抱杨柳，烟笼雾罩，掩映着一座五营二层歇山顶的黄琉璃瓦高楼，这就是露华楼。侍卫刘铁成早已等在楼前，见马奇过来，便令太监们挑帘，这是畅春园最高的地方，其实是一带土拉，专为康熙纳凉吹风去暑盖的一座书楼。再向北就是康熙宴驾的琼庐，却是一片茅舍，虽轩敞却并不高大。再向北便是宫墙，墙外是一大片海子，有几百亩大，茫茫碧波中带着水分的凉风穿楼而过，虽是圣主，身上也凉爽的滴汗皆无。刘铁成跟着马奇进来，一边问道， 往日都在运松轩那边，虽不敞亮，其实屋里放着冰盆比这里还凉，马中堂怎么呼了班到这边办事啊？害得这起子太监搬了半夜的文书。 马奇命人将所有的窗户打开，一边笑着， 不瞒你老刘，我实在是乏透了，这里风大，见人怕就少一点瞌睡，上回见蔡挺我就听着打盹钓鱼，人家哪里知道我熬夜呀，只说我这宰相拿大。再说了，盛家也快回京了，运松轩是宝亲王办事的地方，人回来才腾房子，不恭敬。 说着便整理文书，看着一份奏折，吩咐刘铁成， 你看看要见的官来了没有，我见河南的车帆台来了，先见他，你是侍卫，不是跟我的人，不要在这里伺候，园里各处去转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